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你哋而家聽緊嘅係 Sci-Fi 全面睇，咁今日咧好特別，有個嚇、啊、消息嚇，咁 本來啊，一定揾埋韓永講呢、這個嚇、啊、變形金剛同埋水行俠㗎啦嚇，咁 但係就離開咗我哋啦，韓永已經嚇，咁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群組咧，咁應該都知啊，因為其實已經係上個禮拜，咁其實上個禮拜我講過咧，其實我哋 call 埋阿韓永錄嘅原本，咁當時又聯絡唔到啊，咁後屘。咁佢嘅家人就話係，哦，原來佢已經係係點樣情況咧？新料咁咪清楚啲，可唔可以講講？ 係，咁就接到佢阿妹嘅一個信息啦。咁我原本仲諗住叫佢一齊韓永叫佢一齊錄音嘅咁樣。咁佢阿妹就話佢哥哥已經離開咗啦咁樣。咁就係、是、應該係腦中風啊。 咁就好似話喺醫院。都昏迷咗兩日，咁啊，跟住就走咗啦。咁啊，即係對我哋節目嚟講，當然係極大嘅損失啦，因為都每次有啲大題目都一定揾翻韓永嘅，因為始終佢可以補到好多原作啊，或者漫畫啊，即係唔係淨係美漫嘅，好多嘅，佢睇都睇好多。嗱，咁呢個 technical 係一個好大嘅損失嚟啊，當然我哋節目冇得講，真係咁。咁但亦都即係亦都識咗好多年啦 ,ok, 呢個節目由開始第三集韓永就開始做㗎啦。咁都雖然就唔係一路做到依家都集集喺度啦，但係當其時都集集㗎，係啦。咁後尾陸續有唔同嘅主持出現啦，咁後尾馬仔嚟咗，馬仔好似其實長時間馬仔長啲係咪？如果計長期馬仔係長過韓永。即係如果以長期做啊，咁但係韓永係最早啊，即係最早嘅之一啦，係開山節目開山其中一個。咁啊，冇韓永都我哋都冇後來啲啦，因為始終都有好多內容都要教佢講嚇。咁啊，美漫啊，係啦，咁啊好多，甚至乎嗰啲好舊嘅戲嗰啲，佢都係咯，都俾到好多資料我哋嘅，係好多嘢嘅，係嗰啲真係粵語長片都睇唔少。咁啊，甚至歷史上好多嘢嚇，咁啊補充翻好多資料，咁冇啊，我哋都冇人可以代替到嘅，揾唔到啊，暫時都係啦。即係當然可能出面有很好多嘅，肯定有好多嘅有識之士，不過我哋又唔識啦，係咯，係啦。一韓永係我本身嘅朋友嚟嘅，係咯。咁啊，計一計都1995年識到依家㗎啦，其實都係啦。 哇！ 即係都由我哋係啊，都做漫畫鋪啊嗰啲咁嗰時係，即開漫畫鋪啊咁嗰時，即係都一個禮拜幾晚喺佢鋪頭嘅，即係我放咗走咗去佢度打趸咁樣嚟當嚇，跟住完咗咪去宵夜咁咯，都當時都係咁樣嘅，係咯。咁啊點解會煲咗咁多日本卡通？因為隔離係租日本帶，成日租佢帶就喺佢度一齊睇咁冇啦，係咯，都因為開節目就早期啲主持又即係做兩集就冇咗興趣咁嗰啲啦，咁唯有咁唔得喎，咁要搵搵個有啲可以俾到啲即係啲堅啲嘅即係資料嘅主持喎，咁問下韓永做唔做咁老實講，真係臨時拉夫嘅啫，當時唔可以話韓永好真係好有興趣，好想做，不過 OK 咁即係試下啦，咁樣係啦，頂住先咁樣啦，咁一做就做咗好多年，咁當時每個星期都錄音係的確好 heavy 嘅，講真係，咁好彩嗰時係有地方嘅，即係有基地嘅當時啊，真係有基地有錄音地方可以搞活動嘅，咁後屘冇咗啦，好可惜，咁爭好遠，咁後屘你見我哋而家都係電話，咁其他講下，咁有邊個喺度而家？我哋頭先都冇報過我哋咁不打喺度啦，係咯，新兒喺度啦，阿永喺度啦，係咯，芬芬喺度啦，麻仔喺度。咁我諗阿韓永其實都喺度嘅，精神上我哋一齊。咁OK， 咁大家講下啦， 大家讲啊。 我先讲先啦，不如咁 好啊，好啊，好啊，芬芬讲。 咁其实我阿芬芬，我系芬芬，我讲先啦。吓、啊，咁、其实我识韩永都系听快快全面睇呢个节目开始嘅。 系。 即系我系由第一集开始听起嘅。 哇！ 咁基本上，我都听咗好多年，即系。虽然 咦，咁我真系唔知道，我冇听芬芬讲过呢样嘢，我反而 我系第一集 开始听，哇 ！O K。 咁其实我见韩永就 系 近，好应该旧年咁喺啲聚会见过几面咁我先正式见过佢个真人， 系 或者同佢倾过偈。我开头觉得嘅佢，佢梗系喺美漫或者喺唔同嘅范畴，佢会识得好多唔同嘅资料，或者知道好多嘢。收尾啊，听阿 Tusk 讲翻先知道，原来哇，原来我有买过嘅香港版嘅美国漫画嘅中文版咧，其实系由佢翻译嘅。咁我先知道系呢个咁叻嘅人嚟翻译呢啲美国漫画，咁啊带俾我，等我识得好多嘢，咁我都好多谢佢。咁好可惜，咁就同佢见过几次面，咁就佢已经即系喺上个星期就离开咗我哋。咁我觉得好可惜嘅。咁佢个人，我觉得都倾过偈。咁我觉得佢系斯文嘅。咁我问佢嘢，佢系有问必答，即系唔会话就唔讲咁样。佢好详细解释翻俾我听。咁我好多谢佢。咁我哋失去咗呢个，我谂唔单止一个主持啊，系一个朋友。咁我觉得系好可惜，同埋覺得我生命無常咯，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俾我嘅感覺係咁咯， 即係其實因為嚟緊三十號嗰個活動，佢都報名㗎啦，係 啊， 係啊，都大家都等住，喂，睇出嚟又吹下水啦，咁睇或者又傾下啲咩咁樣就冇啦。原來上一次因為最後一次，即係冇諗唔到嘅，係啊， 嗯嗯 係。 咁其他有 係啊，係咪Kingdom Come啊芬芬嗰個？ 係啊係啊，我有買到，我都有買。 即係嗰本叫中文譯名叫《以國降臨》啊，林教以國臨 嘅。以降臨嘅。 臨教即係其實佢呢個係用翻呢個聖經自己個叫法啊嘛，聽諗咁。係 啦係啦係啦，我都唔知啊，佢翻譯收尾啊，你講翻咁我先。 係一般好少望個翻譯者個名嘅，一般就 睇咗幾廿年，嗰本書都唔知。 係好少留意嘅，呢個的確係平時係。 系咁啦， 系啊，咁唔止啊，但我都唔记得咗仲有边几本，但我自己都唔记得，我最记得系《惊恐咁》，啊，因为我成本喺度啊，嗰本啊， 系， 嗰本成韩永嘅，因为即系留低一本吓，一个遗物喺度啊，嗱，咁啊，其他主持有咩嘅，系咯， 咁我就讲啦，咁就系韩永咁样，我都系喺网聚嗰阵时先至认识到佢嘅。咁我都系冇阿芬芬咁由第一集开始听，不过依家会翻听一下啦。咁其实我都系唔知都系七八年前开始听，嗰阵时好似都仲听到韩永喺度嘅。咁样就系啦，直至到咁识到佢嘅时候，觉得佢个人就唔使讲啦，美漫专家亦都识得多嘢啦。咁就亦都係非常好傾嘅，咁樣就亦都好唔會覺得你煩啊，咁樣傾。即係有一次咧，我記得嚇，咁就完咗網聚嘅時候，咁樣就同佢一齊喺度行一條路，咁樣喺度傾偈咧，就好似唔覺得我煩啊，咁樣就呢、這個由基地個位置啊，咁就行到去太子嘅，其實就都可遠。嘅時間啦，跟住之後，我即係同佢喺度傾到佢見到佢啲朋友約會地點啲朋友嚟啦，跟住我先至閃人嘅，係啦，咁樣咯，咁就係咯，佢個人啊好好嘅，係啦，咁樣就。 哦，咁如果你有真係認真啊，想知道啲嘢，會慢慢解俾你聽嘅，係咯。 係啊。 除非你玩嘢問，即係問佢，其實串佢咁啊，另計啊，即係如果你係。真係想知咧，佢好詳細解釋俾你聽嘅，可以。 係啊，問佢乜嘢，佢都識答而又肯答你咯。即係我都係我年紀唔係話好大，不過我都係中意睇啲舊嘢，所以同佢都好多嘢都交流到嘅。其實就 你有冇問佢啲粵語片嗰啲嘢？佢睇好多嘅粵語片啊，或者佢港產片，港產片嗰啲咧，佢講好多。 係啊。 不過奈何我哋唔係以嗰啲題材為主啫，如果唔係。又可以開多一個節目嘅，其實 係冇錯冇錯。 甚至乎誒，嗰時講過話，我哋可能想做多個係講怪嘢嘅節目。咁其實好早已經提議講呢個曼德拉效應。嗱，當時香港係冇人提都冇人提過嘅。係。係，即係冇人知係咩嚟㗎嗰時呢樣嘢。係後屘又梗係講到即係新聞啊、報紙都有吹啊，係嘛？即係我哋嗰時話做係咪咁啊？奈何我哋根本冇 spare 唔到時間出嚟做多個節目啊？ 系， 咁其實嗰啲佢都係有興趣咁，所以其實好闊嘅嚇。咁尤其是如果我哋而家要所謂啦，咁樣做啲故事出嚟，哦冇咗佢啊，咁你好多 reference 都冇咗啦。 嗯， 係啊，好大鑊嚇。咁啊，不打講下先。 咁啊，真係好懷念，亦都即係其實好突然，因為咧我本身就真係即係其實咁多個主持嚟計咧，我知係最淺嘅。咁我其實自己未做呢個節目呢，我其實就冇聽網台習慣，咁所以更加我係冇聽快快全面睇。咁我就真係做節目開始先認識大家，咁亦都先知道即係呢個網台嘅世界係咁。咁我反而我記得我好早，我第一集做節目就已經有何榮賢，我記得，因為我第一集目我一路雷神嘅。 哦，啱啱系讲雷神， 系啦，我记得已经有何明，或者我第二集就有何明咯，咁所以我都叫做，我啱啱嗰集就记得就系识马仔，识阿 Touch 处理啦，咁第三个识嘅主持就系何明，即系我个排列啦，咁我变咗嗰时我觉得咧，佢嘅风格系似学者嘅，真系似一啲好资料好详尽啊，讲嘢系会好有嗰種即係嗰種公信力啊，好保完到一個好中立資料嘅角色咯。咁我覺得好緊要嘅，即係呢啲呢類型主持好緊要。咁亦都當佢一講嘢，咁我覺得好多嘢我都唔知嘅。咁我變咗我自己都會好耐心聽佢講。咁我 set 唔到，因為我就咁聽聲咧。其實我想知近期嘅網台佢其實係冇嚟過噶嘛？係咪㗎？ 比較近就 冇幾次， 不過咁我哋都停咗一段時間。 唔係，因為你近幾次都係喺度打嗰啲卡嗰啲 game 啊嘛，咁佢又冇乜興趣嘅。 如電影周邊產品嗰次有冇嚟啊？因為我想知道我有冇見過佢嘅。 應該有啊， 頭幾次佢都有嚟，點會冇咧？ 應該嚟齊嘅。 我啲頭一 打就次次都有嚟啊，頭幾次後面都喺度嘅。 有。 咪等第一次我就唔記得，但係肯定第二次係咩一定有啊！即係講咩超級英雄啊，點會唔喺度咧？佢一定喺度啦，係啊，講咗好多嘢啊。 佢目測年紀真係唔好大嘅，即係呢樣嘢真係我覺得真係幾特別。咁 其實嗰啲網聚我哋有錄咗啲小片段嘅，或者嗰啲大家新嘢，或者可以嗰啲可以俾翻大家睇翻啦。即係阿韓永嗰啲部分係咯，好嘛？因為嗰啲可能我哋唔知有冇抌過上群組，我都唔知係咯。 系啊，成个录边个 冇，我唔记得冇，系即系或者你 cut 翻汉永嗰啲部分啦，咁可以大家再听翻啦，系咯，嗰啲真系，因为嗰啲成有埋公仔啊嘛，系咯， 明白， 嗯， 总之就真系心理梦想啦，因为都算系我，譬如即系唔好话叫工作啦，我认自己个熟嘅朋友都未去到即系 touch wood 啦，未去到有人过身嘅情况，咁都系亲戚。即係佢唔少啦嚇，即係大 真係好彩啦。 但係你話同期工作上 同輩啊嘛，你知即係送同輩好少啊嘛，係咪？我係好多嘅，我係好多。 係。咁變咗就真係係啦。不過我諗 我係多到咧，我係多到個花圃咧嚇。 又係你啊，陳 叫我做死神嘅嚇，唔係死神咧。我黎真係買花係送去殯儀館嘅， 係 OK 第二個禮拜又嚟咁好驚嘅，大佬嗰啲花圃院咯， 嗯， 係啊，咁啊係啦，咁啊如果不打就可能冇話非常之即係深嘅認識啊，對韓永又係咪？即係都係即係聽我去一齊做下節目啊咁啦，係咯，好咁啊馬仔咧。馬仔講啊，馬仔其實反而係做得最長時間嗰個位嘅。我哋如果以主持嚟講， 係我嗰陣時啱啱做嗰陣時候都有即係夾住阿 Tato 啊、韓明啊。 係 咁嗰陣時啊， 係都冇人啊，嗰時都係得幾個嘅啫嘛。係 咯。嚇咁嗰陣時啊，同阿韓明咁做嘅，覺得阿韓明就對啲嘢就認真嘅，全部都。 咁當然係。 係啊，咁啊變咗排嗰啲資料上高嗰啲就好多資料，即係嗰陣時我聽佢講咁都好多我唔識嗰啲都係聽阿韓玲介紹咁樣。 即係其實咧，阿馬仔已經睇好多戲嘅，有好多真係我連聽都未聽過嘅，係係唔係講笑真係。如果你要睇咧戲多，馬仔都睇好多 嘅， 已經睇好多咁但係你覺得韓永仲有啲嘢你係未聽過？ 哈哈，啲資料性上高好多啲嘢嗰啲就話可能知道多好多啊。 嗯。 嗯。 係啦，咁同埋佢突然間咁咧，就即係我其實我近呢排都有另外我本身公司同事嘅老婆都突然間死咗。 嗯。 係 係係。咁啊，即係都覺得係即係要珍惜咯，即係個個都即係唔係話。咩咁可能即係啲生命有脆弱嘅咁，如果即係大家有機會認識到咁，我覺得係咯， 緣分啦，真係緣分。 係啊， 係即係啲聚會咧，都唔知有冇下一次。有下一次，嗰個人亦都唔知一定會唔會再出席。係就唔好話走咗啊！即係咁，所以其實都即係見面嘅機會都係其實都係可能一次係啦。咁啊唔知啊，咁大家如果係嘅睇下。系咯，睇下今次大家会唔会出嚟啊？系咯，即系嚟紧3号啊，或者之后咧，我哋仲有冇聚会先啦？系咯，咁啊，系咯，系嘛？咁啊，马仔继续。 嗯，都系呢啲啦。咁系咯，咁嗰阵时其实学剧最记得清楚，其实系我讲错咗，跟住俾阿即系有啲资料讲错咗俾阿韩玲话。咁我觉得佢真系好认真啦，一样嘢都。 嗯。咁有啲佢講錯咗，佢知唔知嘅係有嘅都係。咁有時啲聽眾反而會聽嗰陣會俾翻招我哋嘅。咁我哋節目不嬲都如果有係真係有啲資料上嘅錯誤，我哋會更正嘅，係咯，唔會死撐嘅，係咯，係咯，係 冇錯， 冇乜意義嘅，因為係即係大家都係一路做一路學嘅啫，即係冇人知道曬所有嘅嘢嘅，係啦。咁可能每一個人都係有一範嘢只好熟噶嘛，係咯。咁嗰範意外嘅嘢咪。或者第二啲人係會知道多啲咧，係咯，係咯，咁樣。係。好，咁新年有咩感想？ 嗯，咁啊嗱，即係可能大家都真係比較少去，即係應該話同輩或者附近啲人嚇唔喺度啦嚇，咁啊 task 啊比較多，咁其實我 好多 嚇，我都附近都比較多嘅，相對至少一年我諗都。一至兩次啊，我唔知道我係咪 都是每年啲嘛，哇咁啊都唔簡單啊，係咯。 咁啊當然咁啊有啲係家人嗰啲咁樣咁嗰啲啊嚇，都嚇咁上下年紀咁。 唔係，即係如果你計同輩喎、啊，你唔好計啲即係長輩嗰啲咁啊，好多其實係咁上下年紀自然去啦嗰啲係咪？即係同輩唔係都好多咩？即係都會一年兩次。 同輩又未至於有一年 有 一兩個。 我未至於即係我講同輩喎，我講同輩啊。 即係因為我 好多啊，我真係走好多，我走好多。 我同輩又都後生嘛嚇都係三廿零。 唔係我講嗰啲我係我讀書嗰陣開始有啊嘛，唔係講而家啊嘛。係。係咯，即係你廿歲咁，你會唔會話會送同輩？即係好少啊，係即係而家咧啲學校咪話學校有人死。要搞心理輔導嘅，係，即係冇搞過。 我當年都有啊，呢個確實啊。 係嘛？我啊從來冇人輔導過，係咯，係自己慢慢變成咗冇，即係唔係啊？你慣咗啦已經嚇。 唔係啊，即係中學咁樣咁諗嚇，中學都有人死咁，仲要即係唔係依家嗰啲。 唔係我慣咗個程度咧，我平時都著住嗰件係喪服嚟嘅，即係好似阿美大佬咁咧，即係唔使煩啊，即係我隨時電話嚟咧，我嚟得嘅。 系， 我即刻可以去送殡嘅，系，即系冇问题嘅，系，去到呢个程度嘅。 咁啊， 唔好讲呢个呢个啫，你讲韩永啫，系，佢无端端讲咗呢个送殡问题，系啊，即系呢个问题，如果我提一提啊，大家有兴趣有谂过去韩永度鞠个躬嘅，咁我哋而家整咗个 list 系咪？咁我哋喺群组度系嘛？ 冇錯， 係我 post 咁，同埋之後應該阿 Sunny 會整個 Messenger 啦，即係加翻大家落去咁。咁我哋會聯絡翻，即係有意願想去一齊去嗰個工。咁當然我哋而家未知道時間地點啦。咁因為佢哋家人之前都話係連死亡證都未出啦。咁但係我哋估即係應該係新年前啩，係咪啊？估 應該係啦， 係會辦 咗， 即係估係咁估啦，唔知冇人知，暫時咁。如果到時大家嗱意願想參加，可以報咗先㗎啦，即係唔係一定嘅。咁即係到時如果時間上唔得或者撞或者你可能有人要公幹唔出奇㗎嘛，係咪先？咁可能嗰個禮拜根本唔喺香港，冇辦法。咁但係有興趣出席嘅就報咗先，咁我哋會應該會一齊去，即係用翻節目名義啊。因為其實即係大家又唔識佢屋企人咩，好怪啊嘛。如果你自己去係咪？即係你唔通你話聽眾咁好奇怪咩？係咯，咁係咯，會唔會啊？我哋呢 part 過先，係咯。好，咁啊，分別講下咁你對韓永嘅印象。 嗱，咁啊，因為通常聚會咧，咁我會安排啲主持咧係坐曬喺附近嘅。咁咧，通常啊，韓永都坐我隔離咁啦。咁我其實觀察到佢咧，佢即係呢個唔知同佢即係今次嘅事件有冇關係啦。佢嘅手咧係有啲震嘅，即係會就算佢平時咁樣揸住嘢咁樣，咁都會有啲手震咁嘅情況。咁呢個唔知嚇、會唔會其實同 哦呢、這個我就詳細唔清楚，不過佢就同我講咧，話以前係發生過一個交通意外嘅。咁佢同我解釋就係話佢其實係改造人嚟嘅。 哦，我明啦。 係啊。咁但係我唔知道詳情係點嘅，即係咁喺邊度發生我都唔知道，即係冇，即係可能喺外國當時讀書嗰陣，咁啊，佢冇詳細同我講過嘅，係都要有講過下俾我聽嘅，佢有啲狀況咁咯，身體有啲狀況咁，咁啊嗱，唔知道有冇關係啊？呢個即係估啫，係咯。咁啊，好人好者都有機會中風嘅，始終係即係唔係唔話冇又冇話一定嘅呢樣嘢係。咁 OK 點咁仲有咧？ 咁啊，同埋咧，我哋每次即係因為都係咧，我去聯絡佢，即係通常都係我聯絡佢係錄音咁樣。咁啊，佢都基本上有求必應嘅啊，除非真係好唔得閒咁樣咁啫。咁即係基本上都佢，仲要佢通常都一早起咗身嘅啦，就唔會話好似我呢啲咁樣嚇，夠鐘先起身，咁仲要刷個牙咁樣。係。咁同埋基本上咧，佢講嘢係會有陣時係會有少少窒窒下咁樣，咁我都有少少啊輕微。 係。好耐啊，咁啊，係呢個狀況係有嘅，咁啊嗰時甚至會有聽眾。即係嗰時嘅 email 啦，話喂可唔可以換咗個主持咁？咁我梗係唔會，因為咁樣換主持啦。因為我哋主要賣嘅係內容，我冇話我哋啊靚仔聲靚係嘛？聲線好嚇，咁你嗰啲你聽鄭子誠啦係咪？咁我哋係其實係嗰啲點講咧？即係都係似嗰啲即係清談節目啊！即係你主要嚟有嗰個內容啊，因為對嗰樣嘢係有個意見俾咗出嚟啊。咁你聽嗰種節目，咁嗰種節目都唔會話啲人講嘢係，喂，即係叫做撚住把聲啦，即係我哋叫做嚇，唔係粗口啊呢個嚇，即係撚住把聲講嘢啊！你聽下鄭子誠，你肯定係撚住把聲講嘢嘅，我哋講係嘛？係咯，咁你唔會係呢種啊，係啊，咁當然話咩説話技巧啊各方面咁，係啊，我哋呢度在座個個都唔好噶啦，係噶啦，係啊，因為我哋其實係賣內容嘅。咁所以嗰時我就咁回覆返啲聽眾，即係如果換咁我換邊個呢？係囉。咁你係冇辦法啦，即係有時係咪咁當然我都一路嘗試同唔同嘅人有傾，係即係有冇其他人嘅加入呀、咁樣會令到冇咁即係個氣氛話好啲呀，咁或者大家唔使即係一個講曬，咁你咪唔會話即係其實有時因為都真係去到即係要諗下咩講嘅，係咪？即係接落下一句啫。 有啲資料性嘅，咁係要諗噶嘛，係咪先？ 喂，其實唔係諗，可能係睇緊，其實係喺個網度對住緊個資料嘅。咁你有時望唔切咁樣啫，其實個情況係咁冇辦法嘅嚇。我哋都係佢即係對住部手機仔叮咁單個 mon 嚇，可能褪啊，你都要褪落去，咁你都要啲時間。其實可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咁咪冇嘢講住咪 住先嚇。不過就其實可以揾第啲嘢急住先嚇。咧就即係當然嚇。你喺呢個主持訓練上咧，就即係第一樣就叫大家要避免嘅嚇，即係唔好用可以用第啲字或者講第啲嘢咁去代替係啦。咁因為我哋唔係專業嘅 ，OK， 咁所以冇辦法嚇。咁呢個我哋要承認嘅，唔係話人走咗就不斷貼金係嘛？ 係咪哇？係咪冇缺點嘅咧？係咪？咁梗係有啦，係嘛？咁我哋長期做，我都長期收到唔同嘅意見，係咪？咁你都係盡量啦，我哋盡量啦嚇。咁而我哋後邊一啲嘅技術上問題，早期嗰啲都係後面搞掂嘅。 哦，都唔止啊，後期我都有啲嚇、啊，我嘅技術上嘅問題都有揾佢幫手嘅嚇。咁佢都係， 因為佢本身都係做啲電腦，不過係 hardware 嗰邊啲嘢多啲。係。 嗯， 冇错。咁点解我哋会可以电话录到音咧？点解咁做到呢啲嘢咧？咁都系佢谂嘅。OK，即系正常系做唔到嘅。因为好多网台咧都有问我哋，点解我哋可以电话录到音嘅？咁其实只系用咗个好简单嘅方法嘅啫。吓，即系其实越简单方法越难谂到噶嘛。 嗯，系。 唔系，即系你可以用好复杂嘅方法搭晒线都得，系咁，但系出咗嚟都唔好个效果。你点解用好简单嘅方法做到？咪要谂。咁啊，算我呢度唔讲住啦吓。 嗯。 吓。系 OK， 其实系啲超简单嘅方法嚟，啲 home make 嘅方法嚟，咁你要谂到先得噶，因为我哋得啲咁嘅设备啫嘛，我哋唔系系嘛，即系我都讲过啦，我哋其实系拉灯嚟嘅啫嘛，即系用最简单嘅方法去作战啊，我哋唔系美军啊，系咁，但系你要谂到点样可以靠部飞机可以发动恐怖袭击就唔简单噶咯， 嗯， 系 吓，你冇导弹系咪？咁就係類似啦，咁之後唔知邊個可以去再諗啦呢啲嚇，咁啊，所以都係好大嘅問題嚟嘅嚇。好，咁新啲仲有冇講埋？ 嗯，咁都冇乜其他，咁就嚇我都係呼籲翻嚇大家啊，見得一次得一次啦嚇，唔係話打咒大家乜乜乜乜嚇啊，只不過係 哦，唔係大家，可能係我啫嚇，係咯。而家睇翻下一個碌低嘅機會，最就係我啦 ，OK， 係啦，可能就下個禮拜到我啦，係啦，你哋有講一堆嘢啦，係啦，點知啫，係嘛？或者個節目突然間今集而家最後一集喎，你唔知啊？係你大家可能唔知道咧，我每一集啊係用今集可能最後一集嘅心情去做嘅，係啊，唔知啊，你點知啫？係啊，你今日行出門口，你點知道有冇命翻屋企啫？佢唔知嘅，你真係唔知嘅。跌个花盆落嚟又唔顶，系嘛？乜都唔顶喎，你点知啫？可能啊，你真唔知噶呢啲嘢，系你搭巴士可能有人跳楼，竟然砸死你，你冇得计噶呢啲嘢，系咁啊，就系咁啦，系咯，即系都系可能每一次都系最后一次呢个咁嘅心境咧。其实唔系，其实可能系正面嘅呢样嘢。啊，我而家讲到好似系咪好灰？唔系，如果你将每一件事你都当系可能系最后一次嘅机会，咁你咪做好佢咯， 吓 系嘛？咁唔係好咩？嚇！我諗下韓永都唔想見到我哋有咩嘢，即係好似唔開心咁做嘅，其實即係係嘛？即係亦都唔使話係咪要黑我黑面咧咁呢件事咁嚇。我記得以前阿黃沾未瓜嗰陣講啊，話喂佢搞錯，你嗰時未瓜啦，佢話要 happy 嘅，佢講到嚇，即係唔係大家要喊曬咁有咩意思咧？係嘛？即係人總會走係嘛？唔使為咗人走，即係點樣係咪一定係唔好咧？咁樣嚇。咁唔一定嘅， 即係好多時咧，啲人講話即係尤其是係啲長輩啊，咁就話，人哋都嚇過身就唔好嬉皮笑臉，即係個意思係你唔好嚇，好似抵佢死啊之類嗰啲咁嘅諗法啫，就唔係話叫你一定要喊曬口好嚇啊，即係嗰種咁嘅意思嚇。 即係淨係 RIP 咁冇意思嘅，係嘛？你見即係通常都係㗎啦，邊個走都係啦 ，stand 啲咁係咁，下邊好多人 RIP 講多句都費事寫，真係幾有誠意啊！你睇下，係咯，即係其實唔係冇乜意思嘅咁樣其實係啊，咁咪啊，我一齊去鞠個躬點都好啦，即係如果大家就口講啊，係咩可惜冇唔講嘅啫，係咪講好易嘅係咯，或者想寫多兩個字都唔難係咯，咁如果大家係嚟得嘅，咁大家係咯，快啲報個名先，咁我哋嚇約埋一齊去啦，都要噶啦，係咪都係咯？ 嗯， 係，即係都唔知係咪算唔算係網台界咧？係咪第一個節目係會即係有主持走，仲要講一大段咁嘅嘢嘅咧？係咯， 嗯， 啊嗱，絕對唔係 Tunnel 嗰啲嚇 ，Tunnel 就玩嘢啊，話邊個蒙尼燕冇瓜咗嗰次啊，假嘅，係我哋堅嘅咁先 OK。咁啊唔知網台節目，我就暫時未聽過。就是、有個咁嘅狀況出現嘅喎、啊、我哋比較特殊啲咁啊喺年紀上大家都覺得係嚇咁即係太後生嘅喎都算係嘛雖然都唔係話好唔係好後生仔但係都係 中老啫，最多係咪？ 嗯， 係咯，唔係話即係七老八十啊，即係大家真係諗都冇諗過嚇，咁快就要嚇，即係要嚇，即係要離開啊嚇。咁啊，係咯，咁呢個或者對我哋節目嚇做咗十年，其實真係已經好奇蹟㗎啦，係啦。咁睇下我哋係咯，今年可唔可以過到啊？我成日都話咧，其實十年係個大關嚟嘅。 嗯。 係。个新年都听我讲啦，系唔知道过唔过到嘅，系啊，即系你十年一系就继续到，咁可能会更加好嘅，一系咧就过唔到嘅，就完嘅，咁今年都其实都几多嘢，吓，亦都有人话今年真系死好多人嘅， 系， 起码国际上你都见到系啦，系嘛，咁啊，估唔到连我哋节目都吓、啊、过唔到十二月啊，系嘛， 系。 即都係要嚟一單，咁你呢個就真係冇計嚇。咁好，仲有冇？咁係咯，大家報名先啦嚇、啊。即如果去鞠躬嗰度就，好嘛？ 係， 冇啦，係嘛？大家有冇嘢補充？ 冇啦，冇啦。 好，咁我哋求， 係嘛？ 乜嘢？ 佢喺天堂啊，過得開心啊嚇、啊！我哋。而家都嚟揾佢啦，坦白讲吓。 天堂嘅一件事啊，即系我相信佢会精神上我哋一齐嘅。 系。 咁大家做节目嗰阵吓，即系记住就系呢位拍档啦，咁就得噶啦，系咯。咁其实即系做好个节目，咪就系最好咯，系嘛。 嗯。 或者咁讲啦，老实我送得品多啊，讲真啦。咁啊，我真系见好多人咧，去。出品即係我去嗰啲甚至佢哋有得落葬嘅，即係可能係外國嗰啲有得落葬嘅。咁喺個墳頭掛滿好多嘅鍾意嘅嘢啊，咁嗰啲咁啊，我拜對威啊，韓永最鍾意係 Star Trek 啊，大家唔好誤會，唔係超級英雄 ，OK 嚇 ，OK 係 Star Trek。如果大家想攞啲咩去咩，你揾啲 Star Trek 嘢佢最鍾意 ，OK 嚇。咁好啦，咁啊墳頭掛滿曬嚇，即係死者嘅一啲喜愛啊啊！亦都立曬誓啊！即係佢哋嗰個搞緊嗰啲嘢，佢哋一定會搞好佢啊！唔會即係唔會荒廢就咁。咁但係其實都時隔我見嗰啲啊，都唔使一年啊，已經即係唔係嗰回事啊！即係已經開始忘記咗講呢啲嘢，係啊，不過一年都算真係好長情㗎啦，老實講係啦，係即係仲記得一年係嘛？即係今時今日會下個星期已經唔記得咗啦，係咪咁？咁呢啲我見得多嘅，真係見得太多，即係其實死者就已經死咗啦，咁其實就反而係再生嘅人點樣去繼續落去嘅啫。咁其實即係要繼續做好啦，係咪即係係咪咁啊？ 嗯， 係 啊，冇錯。 冇錯。 係咯，咁啊，係咯，咁你其實紀念翻走咗嘅人，咁你都係即係繼續做啦，系嘛？喺度做啦，系咯，佢睇住我哋嘅，系咯，系咪咁啊？ 系， 即系佢又唔系中意沙窝咁啊，应该个 Jedi Ghost 咁而家坐咗喺度系嘛？沙窗好似冇呢味嘢嘅沙窗，系啦，系好咁啊。Anyway， 咁啊唔使揦住口面嘅，吓都吓咁啊，都认真做好就得啦，系好， 有 系 好咁啊，大家纪念翻吓，好似我哋有一位啊主持。拍檔韓永亦都是香港叫做比較早的美漫翻譯者。 嗯。 嗯。看看之後有沒有啲漫畫界的人會不會記得，其實那時候去店應該就不少就是港漫作者就是有走去就是買書的。是因為要來拿回來、啊、做 reference 嘛。你都知咩意思啊？大家系嘛？唔喺度讲啦，系 ，OK， 即系港漫系点样画出嚟，大家清楚系咁啊，好多嘅其实都系啊，咁所以佢同港漫嗰边嗰啲有啲作者都系即系叫识得下嘅，咁啊，其他嘅漫画店都叫做都应该知，即系知有其人嘅理论上啦。咁啊，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即系其实佢知道，但系识唔识我唔知道啊。咁睇下会唔会之后会唔会都联络下啦，系咯，咁样啦，系咯，嗯，好啦。咁啊，讲住呢度啦，系咪？咁我哋系咪开始讲翻今集啲节目啦？ 系， 好， 系。喂，有咩今集有啲咩内容嘅咧？我哋讲翻先。 水平好啦，系嘛？会重点讲啦，系嘛？ 即係會講翻雙俠啦，雖然外面唔喺度啦，我哋盡量講啦，係啦。咁啊，嗰啲後面啲背景我哋冇㗎啦，補唔到嘅完全係冇法代替嘅簡直係。咁啊另外係呢個 Bubble B 啦，就叫做提早咗做啦，係咪？ 係啊，優先場。 優先，但係個優先好誇嘅，所以其實我都當係正常。咁一陣都會大講，咁馬仔會同大家講翻。喂，嗰扎咁嘅咩鬼嘢變形金剛嚟㗎，都唔識嘅，咁但原來唔係㗎，係有嘅。咁解釋一下先，好冇？咁另外仲有咩講嘅？係咪有一套葉問嘅外傳係咪？一陣不打林永會講下嘅，係啊。咁啊，真係賣翻功夫啦。咁即係但係如果大家嫌老土冇辦法嘅，係因為真係賣功夫。咁啊，好多人做啊，楊紫瓊咁都有㗎，好似係嘛？咁一陣講，仲有冇其他嘢嘅？ 有啊，毀滅者啊，銀河守護隊 嚇咩啊？ 有銀河守護隊喺度，係。 哦，咩 嚟噶？ 即系佢话张天志入面有 系张天志有呢 个 演员嘅 嗰个角色。 OK， 我嗰个个大只佬啊 ，OK。我有冇其他题目？有冇其他题目想讲嘅？ 其实我睇嗰套金马嘅奇作啊，上个礼拜我讲话催泪嗰套咩《幸福城市》，其实科幻片嚟嘅。 哦， 系啦，佢嗰个 系咩？ 十年翻翻啊， 系啊。哦，竟然系咁。 竟然佢有一節係台灣三十年後，係啦，咁所以可以睇一睇。 哦，好，台灣三十，OK， 係，唔係即係你先台灣十年，你先係。 唔係十年台灣未做，因為佢褪咗啊。 哦， 好似傳聞話抽起咗檔期，佢去咗一月先上，所以就都睇冇辦法啦，計唔到落今年。 好，咁樣得打會打講講呢個。竟然是有科幻的，其实那真不打讲下啦，系嘛？好，咁但系咧，我哋之前话想同大家讲嗰啲 Titan 嗰啲，全部我哋而家录音呢刻都未睇到，因为都未做，成都系啦。 未做 吓。系啦，咁所以嗰啲未讲到啦，咁但系记住睇啊，因为今集出蝙蝠侠系啦，虽然可能 紧要下个星期可以讲嘅， 冇错。 星期新上画嘅戏又比较少啲。 系啦，我哋可以再补翻啦，系啊。其实今日虽然好多我哋都未睇到嘅，即包括应该咸蛋超人嗰个兄弟啊，系大结局啦。 嗯， 系，咁我哋都会补噶，不过今集未睇到啊，因为系我系吓，系咁好多都话咗我哋留翻啦，好唔好？下星期系咯，话斋未必有好多嘢啊，咁可以再继续讲都未迟。今个礼拜其实已经有好多嘢讲，系好。咁啊，仲有其他啲杂谈嘅，其实嗰啲咩话头啊，一大扎嘅吓，菲律宾都开咗啲咩。好似啲 Planet Hollywood 咁嘅嘢喎，竟然嚇。咁主題餐廳啊，係咪喺香港其實唔係好做到啊？我一陣即係臨尾會講下呢樣嘢喎，竟然嚇。 嗯。 好啦，咁啊一陣先盡量講啦，係玩具咩都有啲嘅 ，OK， 好冇？好，咁啊數榜先啦。好，數榜先啦，第一位。 好，眾望所歸，561場水行俠啊，大贏啊！ 係 正常啊， 場次都多得好緊要，係啊，亦都大家 560幾場，係啦，喺即係咁多片上的話，都算攞到好盡啦。個市即係咩市場佔有率咧，都睇到發行商都有信心，咁都應該即係個票房都頂到啊。咁我都相信唔錯嘅票房，係啦。咁佢因為而家得十日計算，就計到10月31日啦。佢係有機會十日過4600萬嘅。係。咁啊，即係有機會闖入。 唔係，即係你 有機會㗎，有機會㗎。 聖誕咧。 係啦。若然過到，佢就贏挑戰者一號。咁啊，只不過就得一套入十大啫，就係侏羅紀公侏羅紀世界嗰套啫。係啦，咁樣。好。 只 不過啊。係啦，係啦，先咁樣。不過我其實我想挑戰者一號 keep 翻喺十大嘅，其實咁啊，系啦，就睇呢套啦，系啦。咁啊，第二位系就系《无敌破坏王二》打爆互联网，冇错。咁啊，儿童嘢啦，咁啊，359場，咁都多嘅，正常嘅。其实呢个礼拜系 犀利，都抢到300幾場都犀利。 系啊，都即系家庭下啦，小朋友嘢咁啊爆啦。 系演上啊嘛，呢个礼拜其实。 系啊，都算系俾得佢多 了。呢套嘢个主角唔系因为 sell 个主角啊 ，sell 出嚟嗰集，即系客串嗰集先成啊，大佬。 即迪士尼 I P 啊，又封神又成，你谂下之前啊，嗰啲戏啊，因为有封神开头个短片嘅，啲人都入场， 系 嘛？ 你講少啊，真係 今次都有。 原來 Coco 定邊套啊？話開場係 Fosun 嚟噶嘛 ？Coco 係咯，啲人睇完想走噶啦。不過幾 Coco 都好睇喎，咁就其實主要入去係想睇 Fosun 啊。咁呢套好出奇啊！好多人咪可能睇其他啲嘢咯，唔係睇跳格妹同阿大舊佬啊。 系， 咁啊呢套连星战都有噶，系嘛？连嗰啲人 物 都有出场。 你哋话咩 ？Stanley 都有出场啊嘛 ？Stanley 点解会 Stanley 呢套唔系 Marvel 嘅噃？ 但系有，真系有。咁迪士尼买咗 Marvel 啦嘛，系嘛？ 咁 啊，所以咪出现。 咁买咗 Marvel 冇理由喺啲唔关事都出场，咩标都系边又唔出？ 唔 因為佢有 Stanley 嘅叫做喺，因為佢話佢互聯網世界啲人用互聯網去做象徵，每個人有一個 出 有人形 好嘅人物啊！ 有冇美國隊長啊？ 有 咯，有冇嗰啲 有都有，馬普人都有。 如果有就唔奇啦，咁啊碌埋阿 Stanley 啊！因為佢直情去咗迪士尼公園嗰個網站嗰度啊嘛，咁嗰個。 哦，原來是咁，明曬，一陣你哋會講噶，咪咁一陣交俾你哋長講。好， 好， 好，下一位， 好，第三位就係《葉問外傳》張天志啊，235場啊， 唔係啩？ 華人啊， 第三位， 係啦，華語都叫做撐到長，撐到痕啦。咁同埋佢場數多，因為《先啲乜先前》力谷，係啦，力谷，力谷長啲。咁我見我睇，其實我禮拜四晚半夜睇嘅，即係意思禮拜五夜凌晨嘅啦。我睇成點嗰場，咁咧攞豪方先乜先填密度咧係咩7:30，跟住又8:30，跟住又9:09，即係佢係可能兩三間院輪流做嘅，咁啊變咗做到爆，但係喂都爆喎、啊！我睇半夜都70-80%喎。 咩咁有魅力咧？因為係葉問嘅係嘅 外 傳。 葉問啦，食到 同埋可能發爺啦，仲有 係啊，發爺啦，同埋又打咧，即係叫做都好耐冇港產打片啦，咁啊叫做有套嚇， 係啊， 我諗 特工呢種咁嘅 係啦，功夫片咯， 都可耐冇啦，葉係 啊， 除咗你對上數完葉問，跟住之後再計埋 狂獸 貪狼，我 係貪狼，貪狼係啊，貪狼狂獸咯。冇啊！ 係 我哋近到 而家 嗰啲套好似有楊紫瓊啊嗰啲做嘅嘢， 係有 多星噶， 同埋搶戲嘅都 打添喎，係咪？ 有 打 係啊， 有 打守護隊咯，係咯嗰個。 羅守護隊個大隻佬咯， 就係 仲有中醫渣添， 中醫渣係咯係咯係咯，咁啊可能因為咁啦，咁啊聽落都好似幾 吸引 星咁咯，幾吸引咁咯，係咯 係。 系咯，好，一阵都会讲，一阵都会讲 ，OK， 咁我再讲。 好，第四位先到大黄蜂，其实唔系正常。 大黄蜂咁咪真系输咗噶咯喎。 系啊，唔系但佢未正常，佢叫做优先嘅都系，佢正常系27嘅， 有几多？ 大到196場，系啦。 系咯，你以长啲嚟讲，你真系都唔系少噶啦，系咯。 又系，你可以咁 优多噶啦。 系啊，相对嚟嘅系。 上咗啊， 正常嗰时应该过300場。 咁又系，到时应该会多翻啲。 冇错，咁样，所以守住第四。 但都 OK 嘅，都 OK， 都仲 OK 系。系。咁但系如果你话 一定大讲啦，放心啦，一阵我哋会大讲嘅 ，OK。 冇错，冇错。 一阵阿马仔解释下嗰扎咁嘅新出场嗰集变形金刚抹水嚟噶，唔识嘅咁。 系。 一阵阿马仔讲下啦 ，OK。 系，不过你话大黄蜂嘅场次之前无双都系咁上下啦，其实。 系 个优先场啊，讲 哦优先场 系啦系啦 好跟住之后第五位啊，其实佢个人气咧就赢第四位嘅，场数反而少啲，128場，蜘蛛侠跳入蜘蛛世宇宙啊，咁所以咧 吸 到 多层次喎， 即系呢个星期表现佢应该系叫做好过大黄蜂嘅，即系如果场数佢少啲，但人气啊多过大黄蜂嘅，吓如果你计啊。咁啊，但係都係守住第五位，咁都其實香港真係我即係影評係一致讚好喎，即係都叫好叫座咁，係啊，即係始終都可能卡通咯，係啊， 有咩可以彈啊呢出嘢？ 其實真係冇， 冇啊，係咯， 係啊， 咁 但係好似賣座，好似唔係好賣座咁去香港係咪咧？ 嗯， 不過你如果你擠翻個卡通片計，佢又好賣座咯。咁但係你話當佢係真人蜘蛛俠咁樣去嚟比就唔係咁大，係啦係啦。 當卡通咁又唔係同呢啲比喎，你當卡通又要同你的名字 啦 喎，係你的名字係咪？ 如果同我 戲院睇真係好少人睇咯，我去嗰間。 宮崎駿嗰啲比喎要係咯，如果卡通片就係咯，會唔會更大鑊咧？係咯，咁啊唔知點解啦，即係不過就冇都輸都唔會點輸，因為始終又係假期啊，聖誕你始終都有一定嘅 family 場啦 ，family 票啊 ，OK 冇錯係好。跟住第六位都系儿童向啊，卡通片啊，估佢唔到啊，上映50场嘅啫，咁啊，但系守住第六喎、啊，就系、是《精灵宝可梦》剧场版《我们的故事》啊，即系比卡超， 比卡超 都几犀利喎， 系啊，即系正面犀利噶，呢个 brand 真系劲， 完全冇因为转咗个名字就阻碍咗， 系啊，即系香港都唔紧要啊，系 咁讲咁讲， 名呢家嘢唔使咁急噶啦， 跟呢个咩？ 系因为咧，佢依家因为佢一路继续出 game 啦。咁所以呢佢嗰個人氣其實冇跌過、 哦 啊、 基本上即係當然有一批 因為啱啱出咗個新 game 嘛 係啦冇錯有批老玩家就、啊、退咗坑、啊、確實係嘅咁但係呢、 嗯 新嗰班呢就冇乜影響嘅相對係咁啊所以就會咁啦、 嗯 哦、 明白 唔係其實佢唔玩話即係 Pokemon Go 捉到入戲院咋嘛 哦，都唔使啦。 捉入戲院咪買咗飛去捉 Pokemon 咯，佢唔係睇戲啊。因為個戲院裏面有大量嗰啲隱藏 Pokemon， 你捉咁咪入去捉咯，咁咪買飛咯，咁咪一人買10场啫，咁可以 係嘛？呢個呢個嗰個係咩？妖怪好似係妖怪手錶有做過嘅， 係咪？即係入場嘅可以捉嗰只嘢， 有特別加值嘅喺個 game 度，係嘛？明白明白。 應該係咁做啦。 OK， 好， 冇嘅，任何方法谷到票房得噶啦，冇人理你嘅而家，即系照贫不照娼，OK， 好，第七位就系嗰套催泪神作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啊，咁啊，哇，条好劲啊， 今个礼拜 系啦，就守住第七位，140几场啊，都仲系第四个礼拜做噶啦，咁佢票房咧，我上次啊报少咗啊，我话佢得700几万，咁其实依一刻已经1200万。系啦，啲人话有机会过2000，系啦，台湾片嚟嘅， 系入台湾片， 台湾 拍韩国，系又系嗰啲绝症，系咪？ 冇错， 系， 冇错， 系，即系总之一韩国绝症催泪就得噶啦，系，翻拍都冇所谓，系啦， 系啦，咁样，咁啊，首先第七位，咁啊，第八， 啲 TVB 冇嘢做咧，不如试下翻拍翻啲韩剧催泪咁咪算咯，叫翻嗰个名咁俾钱啊，系啦。 哦，照拍翻 可能睇啊，我相信會 忘不了啊，新不了情啊，照拍嗰啲咪得咯。 咁你咁就冇人睇啦、哦。你要拍韓國嗰套， 因為韓國即係咩藍色生死戀嗰啲 reboot 咁樣， 不拍咗出嚟咪又係新不了情啊嗰啲，但你千祈唔好叫佢啲名。 但係咁啊，你韓劇你變咗港劇嘅話咧，可能啲人未必睇，因為交底就始終係交底啦，係咪先？ 點解會交底咧？唔會啊！唔會，點會咧？你攞正版權做就唔會，你放心，係 係嘛？ 係，跟住啲人講嘢咧，就唔知有啲美音嘅，講嘢都唔知點解咩咗咁樣嘅，會唔知點解？明明講緊廣東話㗎，係 哦， 係啦， 我咁樣跟法啦， 咁咪唔覺咯，咁咪 OK 喎，我又就咁又聽得明，係咪？又好似睇緊有啲睇緊韓劇嘅 feel， 跟住個個明阿豬阿狗黃祖藍都好剪翻嗰個頭，係咪？系咪黎耀祥都剪啦？嗰时系咪跟阿都敏俊系咪？系咯，我嗰时我仲以为 TVB 会拍添啊！我来自星星的你系咯，系咯，男主角咪 嗰套来自喵喵星的你 f e 唔系嗰度个名字啫，佢唔系拍嘅。黄祖蓝做嗰个都敏俊系。 哦哇，劲啊！ 正啊，系啦，嗯，睇唔睇啊？你系啦，咁 OK， 咁啊，我觉得啲人都会睇喎，系啊，好。 好，第八位胡桃夹子啊，估唔到就得19场啫，咁但系都守到第八位喎，咁啊，之前咪都 系奇迹喎，得咁少场点可以？ 系啊， 即 系 场 多人睇咯， 满座啊？ 唔系， 圣诞关系，圣诞关系会唔会？ 哦，因为圣诞 下边啲场数其实更少嘅，下边嗰啲位置。 哦，原来系咁，即系 因为其实。头嗰几位已经攞晒， 已经攞晒， 系啦， 啲 戏院嘅。 头十位都未数完，已经得翻咁少场啊！下边嗰啲咪得翻一场。 系啊， 分咗 两场，单数啊， 两场 嘅 啫。 系啊，单数啊，后边嗰啲。系啊， 单数。不过咁呢套戏退到圣诞会有翻啲加持啊，预咗嘅。 系啊， 始终系 即係大家成日聽到佢哋音樂㗎嘛，嘀嘀嘀嘀嘀嘀嘀嘀係咩歌嚟咧？就係呢只就係嚟自呢個胡桃夾子嘅歌。係，咁啲人就會可能有啲再想起呢一套戲啦，可能係咁啊。 冇錯。 係啦，咁啊都關事嘅，的確係啦。不過佢如果佢而家上就可能會碌得多啲咯。我估係啊，第一佢都冇啦，過咗啦，係啦。咁啊，但係而家反而有少少嚇，即係有人睇翻嚇。嗯，好，咁點？ 系啦，个票房好，跟住第九位咧，呢套就优先，咁但系咧就歌迷会搞咗个叫做优先场首映，咁我就因为就嗰刹那唔喺香港啊，台湾嗰期嘅，咁系咩嚟咧？就系、是、梅艳芳嘅 fans 级俾钱拍嗰套，就叫做《朝花夕拾，芳华绝代》，咁、那个大名叫十方。是啦，是一套 朝花夕拾，我即刻想起方中信啊， 是 不 是 是吧，当年那套科幻片来的嘛，是不是 有为之你出场咯。 是啦， 其实叫方中信啊。 没错，其实方中信是他的角色，其实他的真名叫做富力。 是没错。 方中信根本就不是他的真名来的，是那个是个角色名。 那 以后用了 那 个名字做了他的艺名。 是逆书还是哪个的。 冇錯，冇錯，倪匡個妹亦書嘅 作品，冇錯啦。 平時就寫愛情多，但係呢套係科幻嘅。 係，冇錯。 咁好冇睇到你呢個問題啦。OK， 咁但係科幻嘅。 咁而呢套咧，第唔好講導演先，一講導演就講客嘅。咁啊，講咗演員先啦。主角 點解咧？點解咧？黃晶唔通？ 就同黃晶都差唔多啦，俾人插到高智深， 低智深 得唔得？系啦， 高智深就好啲，系嘛？ 都唔系啊，唔系，而家系都不相上下， 差唔多咩？唔系啩？咁差嘅咩？高智深 啊，系啦，佢对上嗰套戏叫《女人不可咩咩》，女人咩不是错的咁样嘅。垃圾嚟嘅，咁我上年我入去十大烂片嘅，系啊。 会唔会佢嗰啲系啲舞台剧就比较出名嘅高智深， 同埋勾咗咯，好多人就话佢，即系唔计佢政治立场啦，都话勾咗。 呢一套系咪拍阿梅艳芳嘅传奇啊？ 其实就嗱，佢好特别嘅，佢用咗一种技术咧。 阿明话，阿明 做导演系梁柏豪啊，梁柏豪啊，嘛冇乜特别，梁柏豪嘛系啦，填词嗰个。 导演嚟嘅， 咁导演佢今次做导演啦，咁啊联导咁样啦，叫两个，咁嗱主演系边个？其实胡杏儿做主角。 唔系，头先啊，边个啊？ 胡杏儿系啦 ，TVB 个胡杏儿系，咁而有林德顺。 梅艳芳。 郭善妮。 唔系，佢系侧写噶，佢冇梅艳芳。 唔系，你听我讲先啦，听我讲晒先啦，咁啊有一扎群星去演。咁我用咗一種技術呢，就係、是、叫做智能即係總之去揾咗梅艷芳好多嘅說話同埋唱嘅歌或者佢講嘅嘢，咁啊再用智能嘅技術拼返梅艷芳把聲出嚟。咁但係呢，梅艷芳喺套戲入面有出場嘅，但係全部都係一一樣樣，見背脊啊，見啲背面啊，一一樣樣。咁我估計講2013年呢，喺梅艷芳嘅遺物入面呢，就發覺有啲物品，咁嗰啲物品就輾轉由唔同人嘅拍賣，就貫穿住一啲嘅成長故事，最後大家都係秉承住梅艷芳嗰種精神咁樣，咁有啲生活上嘅唔同嘅變化，咁啊側寫翻梅艷芳嘅，係啦，都唔係話完全差嘅，你睇 trailer 咧還可以。 我唔明啦，咁佢講佢死咗之後嘅故事，梅艷芳嗰個， 但佢有回憶嘛？回憶咯，即係講翻嗰啲嘢回憶，咁啊一樣樣，總之梅艷芳係有出場嘅，即係喺個角色入面有佢。是 但是用他的聲帶就砌回一些對白咁樣， 同埋有啲我睇過啲報道就係話會其中有一段就係講有一個人就係唔知有啲咩月嘢咧，咁就得到梅艷芳個基金咧，咁就去咗讀音樂，跟住之後就實現咗自己嘅夢想咁樣嗰啲咯，有一 係有啲諗住，我諗就係胡杏兒呢個角色咯，諗 住咁 咯。真係老實啦，即係你話意義咧，就唔可以否認㗎啦。不過就係但係一般人有冇興趣就係你一個問題喎。 嗯， 係啦，即係哥哥咧，如果你而家你拍到戲係咁咧，就應該有一定嘅市場嘅。 嗯， 肯定啫。咁但係梅艷芳啊，咁啊羅文咁，我羅文啊，成冇人睇啊，我講係咪？如果整到羅文嘅咁嘅， 仲要個咁講客嘅導演， 羅文睇嚟有，阿珍你覺得？ 係啊，咁你可能佢都出翻佢啲歌啊，咁樣咁大家都想聽下噶嘛。 即係波斯貓噶嘛？ 系又总之 光加热就等于火啊嗰只，你觉得有人睇？ 我觉得有。 你揾阿卢海鹏加持啊，系咪啊？要 卢海鹏主演啊， 唔系卢海鹏啊，搞笑啲人攞翻啲搞笑出嚟， 卢海街边问下公子实在够自然噶嘛？ 系呢啲啦，系啦，系啦， 咁啊笑片嚟噶，你讲嗰度系 笑完跟住再正经翻啦，令人扭起个面啊，样咁嘅嘢。 即系老实讲啦，呢啲悬疑片咧，就睇下你转边个系好紧要嘅，咁。咁香港我諗李小龍有啊，有人睇啊，張國榮有人睇啊，即其實嗱咁 Beyond 都有嘅，即 Beyond 意思唔係成對，係啊嚇嚇得個啫，嚇嚇係咯， 黃家駒係 咁其實你諗下咗邊個咧？我陳百強你都唔知啲人會唔會覺得都 out 咗啊？即我依家拍喎。 系 边个嚟噶？陈百祥啊？唔系陈百强边个嚟噶？陈百强，我惊有人唔知。系 老实讲，就算五虎都诶，芬兰五虎都咩啦？ 冇 啲 唔得啦，都唔得啦，证明咗唔得啦。系咁你变咗你呢个题材，当然梅艳芳真系好劲啦。当然梗系啊。咁但系个电影上，其实对而家嘅观众，佢哋系咪仲有即系仲系有乜嘢勾起啲乜嘢？我諗係有一定困難嘅，其實呢一樣嘢，同埋佢仲要揾胡杏兒做啲戲先趕客喎，大佬。 有份做，唔係做嗰個角色，唔係做梅艷芳，做 我知，咁但係佢都重要嘅，我估個角色係嘛？ 咁要啊，重要啊，同埋林德信啊，呢兩個主打， 係咯。咁有冇入戲院睇嘅衝動咧？大家 同埋佢又唔係話一個傳記片，係一個側寫。 系啊， 冇錯，冇錯啦。你話你拍翻咁，裏面係有人飾演啦，梅艷芳咁點樣有？ 我記得嗰陣時電視係咪拍過梅艷芳轉嘅？ 類似啦， 邊個？ 類似啦， 陳偉做㗎嗰陣時。 係冇錯。 咁如果你由佢靚妹咁喺係咪喺邊度唱㗎？佢哋嗰時喺麗 苑 啊，係咯，開始講 女生一齊啊嘛。 咁你嗰時仲有翻玩翻一啲可能即係舊時代情懷嚟 sell 係咪咁一路講，咁點樣講佢一路後屘變成即係咁勁？咁可能都有一定，如果拍成電影啊，都可能都或者好睇嘅。 你今次仲得寫喎？ 不過有一個考慮，我睇過有啲報道咧，就係話如果正寫咁樣正寫佢咧，好容易賴嘢，因為你點辦都辦唔到好嘅。其實就對於個演員嚟講。做唔到，冇人做到嘅嘢，咁就不如用側寫嚟去做。 咁你睇下人哋Queen 咁，波希米亞狂想曲咪 又 係， 不過講 緊唔係唔係 即係可能佢哋考慮。 你係難做，雖然係，但係你用側寫咪仲衰，係嘛？咁咪仲衰，睇咩啫？咁睇咩？即係你唔拍李小龍，睇翻李小龍迷嘅故事啊？即係講下歐錦棠啊、周星馳啊咁啊？唔係都好啲喎，如果嗰個係周星馳都好啲喎， 嚇， 即直情周星馳，咁 OK， 咁梗係 OK 啦，或者甚至連甄子丹都話，唉，其實李小龍都一定係我嘅偶像咯，梗係 OK 噶，咁 OK 咯，咁你唔係喎，你唔係講佢哋喎，你係講一班街嘅李小龍迷都唔知係水嚟嘅，跟住你又揾明星演咁，即係做咩咁好睇啊？咁李小龍迷就做多噶啦，咁有咩講啫？其實。即係你會覺得好似你對觀眾嚟講覺得有咩講啊？咁但可能你話你一班梅艷芳嘅 fans 咁都係佢哋有唔同嘅價值啊。咁但係咁咪同無瑕一樣咯。你拍嗰班人梗係好愛護動物㗎，我明㗎，係咪？甚至演嗰班人自己都真係愛護動物㗎喎。那個女主角話個真人啊，佢話佢係即係喺呢個過程啊，佢話俾狗咬到見骨啊，試過，但係佢依然係咁保護啲狗嘅，嚇，唔會因為咁又驚咗，即咁你係我明嘅，你好愛護啲動物，但係你呢樣嘢你傳唔傳到俾觀眾？觀眾想唔想入場先？唔好話傳唔傳，傳唔傳都係你佢入咗場之後嘅事啊嘛。你點叫佢入場啊？這個真係問題啊嘛。咁呢個到底而家點啊？呢個戲而家叫咩？《芳華絕代》係嘛？ 咪即係雕花直十芳 雕花 直 十芳華絕代。咁而家點啊？而家個幾多場 佢有優先嘅啫，所以你唔知嘅。但係都第九啊，排第九兩場嘅啫。 幾多場？兩場都排到第九，哦， 系啦， 边度有？ 因为冇咩， 新光戏院 咁翻去喎， Mega Box UA 系 同埋呢个 有个 先 乜先条 Victoria 即系湾嗰 场。O K， 嗱咁到时而家正常如何啦 ？O K， 有排都未正常喎。 一月啦，一月头啫，一月头， 一月头，又唔系贺岁，咁啱啱又系啲死期嚟噶喎。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系咯，即系上年咪即系上年啊咩咯？喺呢个吉家大晒嗰啲期咯。 同一个礼拜 一月头啊，一月头。 系咩？洛奇外传。 同一个礼拜冚洛奇外传二，系啊。 系啊， 冚啊金钱炮， 而家先 做 话《Rocky 外传》竟然喎。 嗯，好，咁到时睇下点啦。即系我就觉得难 sell 啊，我唔系话套戏唔好啊，即系好难 sell， 好难 sell。即系梅艳芳系咪而家啲人仲系好记得嘅？即系一个人啊，已经系咯，即系好多唔记得啦。系啊，你曾经一好劲啊，咁但系唔好啦。我同你讲，蔡枫华都曾经好劲嘅， 系冇错，真 系噶大佬，而家就变咗破街老鼠咋，系啊。嗰時真係白馬王子嘅，係啊， 係冇錯， 係啊，勁咗張國榮啊，大佬， 係， 嗯 ，OK， 咁所以講翻轉頭，而家唔係而家啊嘛，咁到底有冇咪到時睇下咯，我戥佢擔心啫，我唔係踩佢，係咯， 嗯， 即係枉費咗一班即係歌迷嘅熱誠啊，係，即係佢抌錢出嚟拍， 唔使擔心噶啦，都冇乜好結果啊，我預計 咁大鑊啊 ，OK， 好，同埋會唔會都係即係點講咧？即其實咧，我知道都幾多梅艷芳 fans， 但係會唔會其實佢係有啲似嗰啲某啲戲啊，係拍俾啲 fans 啊？即其實佢預咗拍俾，即就係咁，就係做幾場嘅啫。幾場？ 我驚佢喺優先場已經消費曬啲 fans 啦。 冇錯啦，即我就係驚係咁啦。即佢係咪真係會正上？正上係咪會大型上畫？我有啲擔心。OK， 好。但係佢其實今日設定上都冇諗過大型上畫咧，咁樣唔知。 咪有喎，一月頭上。到时睇点咯， 一定系大型噶嘛，其实 未必大型噶嘛，系咯。 啊，咁系，好，第十位啦。 第 十，好，第十位就系今个礼拜新上嘅，咁得七场嘅啫，吓文艺嘢啊，亦都食到咧呢个圣传啊，即系意思跨性别人士梦女芭蕾啊 ，OK， 咁啊真人真事改编啊，话喺一个十五岁嘅真实嘅一个少女，佢成为呢个芭蕾舞蹈家。但佢係13歲先練芭蕾舞，喺芭蕾舞嚟嘅係屬於好遲先去訓練，但佢後屘係即係世界公認話係得嘅，最緊要咧就原來佢係一個男仔嘅，得唔得？咁原來佢由4歲開始已經揾膠紙咧黐住自己，咁啊佢唔中意自己係女仔，其實唔係唔中意自己係男人嘅身體。其實佢係一個跨性別嘅人士，咁最後係點咧？佢係真正踏入青春期咧，15歲未即係未發育完成嗰時已經做變性手術，咁就變成咗女仔，而又完咗佢芭蕾舞嘅夢嘅，咁啊真人真事改編㗎，咁啊套叫《夢女芭蕾》套嘢喺金球獎係有提名。 女仔係咪一個靚女嚟嘅咧？ 佢好似Momposa係女性演員，但係我唔知。佢會唔會真係揾個跨性別人士做呢？ 因為嗰個做Supergirl 裏面咪話有個角色，咪就話佢係咪就話係其實係轉即係變性㗎嘛。咁佢咪就話佢係細個開始變性咯。靚㗎嗰陣係靚女嚟㗎，係個樣。 靚過個 Supergirl 㗎。 靚過 Supergirl 係。你寧願睇佢做 Supergirl， 但其實佢係男人變性嘅。OK。好細個變啦，當然，因為佢有個 twins 嘅兄弟嘅。咁你就會睇到，如果佢唔變性咧，佢就會好似而家佢嗰個兄弟咁噶啦。即係佢未發育之前變嘅 ，OK？ 咁佢就好女仔嘅，係。係。仲有靚女嚟嘅，咁呢個係咪？唔知啊，唔知個真人點樣啊？係 喎，但係我睇 poster 佢係靚女咯，望落去。 個 poster 演員嚟㗎嘛？你講嗰個。 係演員嚟㗎，係啦， 係 啦。 咁佢真係唔係佢自己親自做啊嘛？係咯。 冇錯。 好，咁有好特別嘅題材啦，係咯。 冇錯，就咁樣。咁佢係有份咁金球獎有份提名最佳外語片㗎，金球獎係啦。咁而喺康城影展入面咧，哇講咩文啊？我又要撳翻。 外語啊嘛，咁你即係唔係講英文 咧？係喎，比利時產地講法文同埋荷蘭話。 哇！係咁樣， 係啦，比利時作品嚟嘅，好片嚇。 嗯。 係啦，係啦。咁但係原來佢喺康城 呢度做㗎。 係啦，佢 係百老匯電影中心嗰啲。 係嗰類咯，嗰類咯。咁佢，但係原來佢攞獎喎，佢喺康城影展咧，2018年咧已經攞咗咩金攝影獎同埋咩金鐘國獎咁樣，都已經攞獎㗎啦，係啦係啦咁樣。咁即係都應該正嘢文藝片，咁中意睇就睇啦。 好，咁跟住就數，就其實今個禮拜就冇乜戲上，唔係，即係上嚟上咗幾套。咁啊，頭先講曬啦。咁仲有一套咧，叫做《巴打救心行動》，就都係新上嘅戲。咁但係竟然新上去係冇入榜嘅，我數到睇到落尾，我都唔見有。 咩意思啊？ 係啊，唔見佢喺榜嘅。係啊，唔知咩 係見到啊？你睇過呢套戲？ 係啊，《巴打救心行動》叫。 咁點解會知道有套咩戲咧？ 啊，咁我知噶嘛，我有個 list 係 咩戲嚟？ 個禮拜上嘅戲噶嘛。 哦，呢套呢套我有聽講過喎，西片嚟嘅。 唔係咩戲嚟？ 西 片咧， 係西片嚟嘅。西片。 係做咩嘅？ 咁就講個 做乜嘅？ 有個有錢仔，咁就個即係唔知係個阿爸唔妥佢定係點樣樣啦，即係定係話要佢幫個小朋友咁先至肯俾家產佢定點啊之類啦。 係。 那個小朋友呢就本身是應該有心臟病之類咁樣嘅，即總之是有啲、天生嘅殘缺之類咁啦。咁就結果就嗰個有錢仔咁就同佢一齊去玩去成咁樣，即做咗 friend 咁樣咁嘅。咁、 有啲話係咩話尋找快樂的盲點嗰個導演拍嘅。即係如果你話叫彩蛋位就係啦， 哦，咁即係都係啲文藝嘢嚟嘅啫。 文藝嘢，文藝嘢一定啦。好少場次需 要講。我以為又要打，以為又歸公正嘅大佬。 佢係救心臟嘅心，食翻嗰個就係心臟病。 哦， 係啦，sorry 啊，係啊，講得冇。 花旗心都得嘅，如果佢中意 ，OK， 都係嗰個係即係真係救心嘅心添，不過救翻條花旗心 係 啦。 同埋佢特別一提，佢喺德國咧。佢話喺德國電影戲片嚟㗎，佢係本土票房勁收1.5亿港元，呢個就係佢嘅宣傳對係啦，個 tag 就係咁。 但你要明白德國嘅電影嘅品味係唔同香港嘅，好似係 咁定咁 樣。即係大家頂得順先好，即係德國已經好早期已經開發電影呢樣嘢，即係你睇翻早期嗰啲，大家都未必頂得順啦，唔好講而家嗰啲啦。即係嗰啲藝術成分係高少少嘅比較。咁大家頂唔到蒲咧？咁佢喺咩戲院做嘅？唔知而家因為冇講係咪？ 係啊， 新年唔 係 有資料嘅咩？新年唔係有資料喺度？ 唔係啊，因為我係睇過有報道， 睇過個介紹，我嘅明白，即係都唔知係咩院做啦，分分鐘都係啲霸內電影中心嘅機會好高，或者係一啲鬼佬，即係做鬼佬市場嗰啲戲院咧，即係金鐘嗰啲啊 ，IMC 啊，機會高啲啦，係咪？明白，有興趣可以睇下嘅呢啲，即係比較唔係咁 commercial 啦，相對 係啦，冇錯， 即係人哋係 commercial 嘅喺人哋國家，但嚟到我哋呢度喺藝術中心做啫 ，OK 啊，因為我哋香港嘅藝術質素比較低，一般嘅觀眾 ，OK 係啦，其實係 commercial 嘅，人哋係 commercial 嘅 ，OK 係，咁 OK 好，咁仲有冇啲係保留嘅地方？ 冇啊，即係新上 嘅。我想補一補，原來我想補一補啦，原來台灣十年的台灣其實都有一場在做緊嘅喎，而家 去咩？又話褪咗？ 古天樂影院做緊嘅佢係 邊度啊？ 古天樂影院。 哦，即係又係變咗喺 每日都有一場嘅， 即係藝術中心啦，古天樂影院。 係啦。 哦，每日有一場。 排緊第31位啊！ 但我哋唔係睇緊呢啲喎，應該喺正式嘅戲院嗰啲。係 啊，因為佢又話已經係公映嘅咯喎，其實 公映嘅啦。哦，咁噶啦，死啦！即係咁樣走咗。 佢一月啦，褪咗一月嘅係啊。如果睇個 list 就 一月就會喺出邊啲戲院度做，係咪？ 係，冇錯。 嗯，咪因為藝術中心真係唔應該當係其中一個真係戲院。嗱，如果你咁講嗰啲咩即係電影咩歷史咩嗰啲咩嗰啲博物館，咁佢都成日有啲嘢播，咁你又計咩？唔計嘅啫，係嘛？呢啲 係咯。 系咯，呢啲唔計入我哋嗰間平時啲戲院㗎嘛，我唔知喎，係咯，咁就總之阿不打就話因為一月會正式做， 一月噴咗佢1月20几号好似， 咁等阿不打先講下你講嗰套台灣嗰套科幻片先好冇？ 係啊，咁啊上個禮拜提過就嗰套催淚嘢叫《幸福城市》，咁我睇完先發覺其實唔係催淚嘅，佢其實你預佢悲傷咯，但係唔係催淚嘅，即係個拍法完全唔 係。排第幾㗎？ 22位，得三場啫， 得三場邊度做啊？ 係就撳先，應該爆電中心啊，因為我喺嗰度睇嘅， 係 啦，爆電中心，好啊，但係你知佢係提名金馬獎嘅最佳原著劇本，咁佢嘅女配角 有一個飾演媽媽嘅角色好出嘅，咁佢就攞咗女配角嘅，就即係獲獎嘅金馬獎，咁所以都 其實佢個 有獎項加成嘅。 即係不過即係佢就講即係講未來嘅， 係啦，佢有半個鐘係未來，半個鐘係現在，半個鐘係過去，咁樣玩嘅。 好，一陣間介紹下， 一間會講 呢個要介紹下。好，好啦，咁另外有冇啲榜尾啊？有啲咩首映尾門？ 好數翻落，哇！十年喎，竟然 做到嚇十年， 係啊，係啊，香港做十年喎，點解會變咗榜尾？ 嗰時候又做翻 啦，重演 哦，又係古天樂，佢又計埋喎，因為古天樂已經上咗一場 啦，嗰啲咁嗰啲數一場咁一定尾門啦，如果你咁講，唔係代表冇人睇啊，係咯。呢個冇意思喎、啊，大佬。 咁再數嘅 唔計，如果唔計就應該係 Pokemon 又係同做嘅啫喎，其實嗰套 係 三輪手喎。 哦。 係咯。 OK OK。 咩？ 如果唔計 Pokemon 咧，尾三位都係十年嗰下勁喎。 嚇？係 啊，係啊。 咩？ 尾日本 四位都係十年嗰下勁喎，真係。 尾四啊！佢係32位十年，31位十年台灣，29位十年日本，28位十年泰國。 但係佢咪全部都係喺古天樂嗰度做啊？ 不過泰國我估應該有嘅，泰國有百匯電中心。 不過泰國係多百匯電中心。 好嘅， 泰國。 明白嘅，明白嘅，咁啊場次少啊咁咯，呢個純粹因為係咯。 係啊係啊，咁樣跌落嚟 咯。OK， 即係唔係話套戲冇人睇係咯？好啦，數曬啦嘛。好啦，咁我哋開始講戲啊，係咪？係咯，咁以上啊係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嘅，咁你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因為你唔同嘅選擇，我開始講戲啊，唔需要聽古仔唔中意穿橋嘅朋友就熄機。